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北京南洋森林两厢工厂店盛大开业，工厂价格一站式服务，九大系列全屋定制，承接工程实木套房、高端红木、云木、欧美家具、软床及功能沙发。南洋森林专注家具20年，全国百家加盟店，地址南六环两关路出口，0106033-8820。 老公，现在装修水太深，价格贵，时间长，咋办呀？ 找本城装饰啊，主材由华耐整装清景打造，90平米6万块，35天完工，而且装修现场直播，咋样？定了吧？良乡苏庄桥北100米，2000平米大展厅，欢迎您，6936-6636。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北京泽汇小额贷款公司是金融局批准单位，历经5年，以优质的服务、便捷的流程、低廉的成本，为本地区企业创业者提供贷款服务。地址：房山区燕山燕房路99号金融楼，电话13611378980，13611378980。 全新启辰D60火爆上市了，搭载日产轩逸发动机，更大空间，价格6.98万起，首付14000，详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0。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国第一个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建设的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启动。该项目通过建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幸福院，建设居家服务网络等多种形式，面对更多中低收入群体进行养老服务。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河北省养老项目估算总投资11.3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亚行贷款1亿美金，其余为社会资本注入或财政配套。项目涉及秦皇岛、承德、保定、邢台、邯郸和新集市，并由6个子项目构成。待2022年6个子项目全部运营，本省城乡受益老年人口将达95万。据悉，该项目将打造成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性项目。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解决气水、气风、气光问题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了实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落实可再生能源优先发电制度，推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化交易等若干条举措，力争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解决气水、气风、气光问题。连日来，涿州市19大精神宣讲小分队、文艺小分队走进基层，把19大精神送到群众身边。日前，19大精神宣讲小分队走进松林店镇榆岭村，为农民朋友送去了科技食粮和惠民政策，为加快构建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小分队主力队员以涿州市健光玉米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对新型农民培育大田班培训人员讲解小麦、玉米田间管理技术。由涿州市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新时代文艺小分队走进云锦城社区，用喜闻乐见的文艺的形式，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19大精神宣讲课送到居民中间。新时代文艺小分队此行不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19大精神宣传到基层，小分队队员也都有了新的收获。全市举办的各类19大精神宣讲活动，真正让党的19大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实施协同发展、创新驱动、环境支撑三大主体战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也追不上大瞌睡先生大手掌，柳树叶放在唇边回响，一滴墨一朵梅花瓣，牵着手留下一缕芬芳。在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多年后青梅竹马相聚还觉得一阵忧伤。有传说中的神迹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这个智慧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这边疆草儿有点发黄，一壶酒还在胃里晃，狼烟汤温暖你的刀枪，屋檐下燕子做了新房，拆开心事间老了爹娘，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我的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壮志雄心至今还觉得豪情万丈。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携手五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这个智慧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传说中的神迹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这个智慧的力量。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李宇春的《少年中国》，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祖国的这些小花朵啊。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来自音乐的一点点暖意呢？虽然外面很冷，风很大，也要提醒大家在行驶的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下面这首是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带来的《相思风雨中》。 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一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但愿花亦艳红，离句路上烟雨蒙。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冤侣恨满空。愁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相思风雨中，一首非常适合男女对唱的歌曲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同时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许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点的歌曲哦。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飞儿乐团的 Lydia。 你会看见我

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一段青春的校园时光，男孩子穿着白衬衣牛仔裤，女孩子穿着白洁白的裙子，哇，多么美的画面啊。同时呢，也在我们的这个点歌平台啊，有一位朋友叫做原来都是错，他说我要点一首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来送给我的小星星。是谁呀？是女朋友吗？来，这首歌来送给你。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疯狂特购，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所有酒品假一赔十，均有实体销售。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 八年或16万公里质保，对，你没有听错，锦翼 X 五、锦翼 X 六 1.5T 双车双 T 车型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来自任贤齐的一首歌《心太软》。那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某一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个小品上，当时好像唱的就是这一首《心太软》，然后就记住了。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老但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吧。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卢巧音的《好心分手》。 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 曾给你信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是否不甘心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直接不过承认错，若勉强也分担 来自卢巧音的好心分手。那么这首歌呢，我也是有听过王力宏和卢巧音合唱的这个版本，但是个人还是觉得卢巧音单唱的这个版本还是比较好听的。最后呢，要送上一首来自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同时也请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啊，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接下来会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 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 唱给我的心来。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 你曾经对我说